才能真正做到六合敬呢。那么这个人生才真正是真善美慧的人生。最幸福的呢，幸福要自己去求啊，自己去修啊。所以持戒绝对不是指的五戒、十戒，不是指这些，那个范围太小了。那是属于律仪戒，除律仪戒之外，经典上没有写出来的，佛没有说出来的，有饶业、有勤戒、有摄善法戒，那就是包括世间，所以这些道德观念都包括这些东西。在某一个地区，在某一个时代，应当要遵守的是哪些，通通知道，我们也通通做到。第三是忍辱，这一条是当年已经的这些大师们特别用这个儒字，实在讲呢就是忍，因为我们中国古时候的读书人讲求节气，有四可杀不可辱，四十个读书的人，杀头可以，侮辱这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这翻经大师一看，这中国人怎么这么固执啊？好，忍辱，忍辱也要忍，不能忍的也要忍，所以就用这样一个字来翻这一条的手册。《金刚经》上教给我们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所以忍呢，是菩萨修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。你看佛在《金刚经》上，《金刚经》在我们中国读诵的人最多。其他的经都不晓得，这个《金刚经》的知名度是一切经当中第一，没有人不知道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讲六波罗蜜，六度里面呢，是布施跟忍辱讲的最多，其他的就略略的带过了。那么我们就晓得，这六度里头啊，这两条最重要。布施刚才讲的，是修福啊。忍辱是保持，你不能忍，你虽然修的，你保不住啊。特别是修道，道是什么呢？道是清净心，是切定慧呀。不能忍辱，功德就决定不能成就。积功累德呢，就靠忍辱。功德跟福德不一样。福德不会失掉的，功德呢很容易失掉。所谓火烧功德林，火是什么火呢？嗔恚，一发脾气，功德就完了，就烧掉了。所以这个积功累德呢，是非常非常的难呐！所以是你呀，要知道什么叫做功德。功是功夫，是修学的功夫。什么是功夫呢？持戒是功夫，禅定是德。 应界生定，定是的，修定是功夫，定就开智慧，慧就是德。这一发脾气了，定没有了，定没有了，慧也没有了，所以你的功德呢，就烧掉了，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呀，有多少功德，那你得想想什么时候发了脾气，以后到现在还没有发过脾气，你的功德就这么多。如果到临命终时发个脾气，那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所以临终啊很重要啊，啊，你看《赤松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人临终的时候8个小时不要去碰它，为什么呢？碰它时候它有感觉，怕它生嗔恚心，啊，那他的修的那一点功德就烧得光光的，一点都没有，哎，就怕这个，啊，所以这个要晓得什么叫做功德，功德最怕的是一发脾气就没有了。啊，一个学菩萨道的人，实在讲的时候啊，魔障啊、业障啊都很多，常常会现前。啊，那个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了，不如意的人、不如意的事，啊，那都是魔啊！啊，魔看到你啊积功累德，他嫉妒了，用什么方法破坏呢？只有他没有能力，只有你自己可以破坏。哎，所以他就现这个境界，就叫你发脾气，烧烧烧，把你自己的功德烧掉。哎，往往呢，你就上了大当，你就真的很听话了，就把自己的功德烧掉。你说冤枉不冤枉？啊，所以真正修道人，真正修菩萨道人，遇到恶人，遇到逆事，这就是境界现起。修什么？修忍辱波罗蜜。啊，这一关通过了，你的积功累德越积越厚，那功德就越来越殊胜了。啊，时时刻刻呢，会有这些人在旁边来考验你啊。啊，说老实话，所以境界没有好坏。境缘没有好坏，欧耶大师讲的，境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，没有好坏，好坏是在我们自己的心。如果真正是道心，这些逆境逆缘现前的时候，使我们这个忍辱的功德增上，它是我们的善知识啊，把我们的境界往上提升了。感谢都来不及啊，怎么会起嗔恨心呢？不可能的。啊，我在没有学佛之前，我在做学生念书的时候，从小就好胜，啊，喜欢出风头。锋芒袒露，啊，在同学当中，我都常常欺负同学，啊，这跟了凡先生年轻犯的毛病一样，啊，故意找茬的，这都是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啊，啊，我欺负最多的，我同班一个同学，姓白。现在这个人不晓得哪去了，啊！我受了他很深的感化，啊！他在背地里面呢，赞叹我，我是当众侮辱他，这是非常强烈的对比呀、啊！到一个学期终了之后，我听到他在外面赞叹我的地方太多，深受感动。我向他道歉，那个时候不懂什么忏悔，向他道歉。 深受感动。那是我的真正善知识，他能忍辱啊，了不起啊！我就从他这学到忍辱的本事。啊，我到台湾在公家做事的时候，我喜欢读书。从大陆辗转到台湾呢，我还带了一些书来。啊，那个时候台湾的书很少，啊，我喜欢这些书，在台湾的时候还买不到，啊，怕台湾没有翻译。我有一个同事啊，把我这些书偷去了。我怎么找一找的？搬家的时候，啊，这一搬家就搬乱了，他就顺手牵羊啊，偷去了。啊，放在他的箱子里面，摆在床铺下。啊，另外一个缺失。那以后呢，被别的同学看到，同事看到了，要告诉你呀，丢的那些书啊，都在某某人的箱子里。我问他有没有看见，他说他没有看见，他不承认。那我就也就不客气了。沉到一个星期天，他出去，我跑到他那个房间，把箱子打开，又把他拉回来了。怎么这个事情呢？我的书找到了吗？当然了，他很生气啊，找茬。在办公室，我们大办公室20多个人呢，他找借故啊，把我臭骂一顿，骂了有半个多小时。我一句话不说，他骂我就停，骂半个小时他没有力气了，骂累了就不骂了。这我能忍啊，这是我的同学的学的本事，我用上了。哎，他对我很大的贡献，我那个长官对我的评语好极了，有修养，有修养。他要不骂的时候，我怎么有这么好的评语呢？怎么有这么好的考级呢？他送给我的呀，我对他很感谢。过了3天，他就来给我道歉。啊，他道歉的时候，我那些好书我送了2本给他。忍辱好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那个时候决定不能把这个事情揭穿，揭穿之后，他在那里不能做人，他必定会被处分。就这样，我们依旧和睦相处，以后啊感情更好。啊，我这个本事是我在学校跟同学学来的，啊，那个时候没有学佛了，你晓得，忍辱啊，真正是沉思，不会坏事的，啊，头脑要冷静，要能忍，啊，要知道这个厉害的事。学佛绝对不跟众生结冤仇，这是千万要记住的。我们在菩提路上啊，才能够一帆风顺。啊，一切不如意的事，啊，一切这些恶缘，啊，如果一些种种障碍的，细细想来，都是成就自己的，都是对自己有很大的利益。所以要知道逆来顺受，这个顺受里面才真正成就功德。啊，在乎的人，我们以真诚的心，能包容，能够容忍，都会感化。啊，没有不能感化的人。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讲到孝，为什么就提到舜王？我们读读历史，舜王的父亲，他的继母，继母生的那个弟弟，这一家人用什么态度对他，他能够忍让，到最后一家人都向善，都感化。啊，所以尧王听到这个事情之后，把2个女儿嫁给他，王位传给他，有道理啊！啊，他能够感化他的一家人，他就能够感化一个人。 所以一定要学忍，要学让，忍让决定不吃亏，绝对占便宜。你这是我跟诸位说的吧？确实如此，决定不吃亏的。那么忍辱是修行的基础，因为不能忍，就不可能有进步。能容忍，才会有精进。进是进步，不退转。不但要进，要精进。精是什么？是专一，是精诚。我们今天遇到不少同学，实在讲，他们学佛的，举这一个例子来说，也很用功，也很勤奋，但是他不是精进，他学的很多，学的很杂，他叫杂进。还有一种更不好的是乱进，是杂进乱进啊，所以后面说得不到结果了。没有这个成就可言了，所以要记住啊，要精进，精是专精，精而后能薄，这个是，我们中国固有的这个教学，跟佛法的教学啊，他们的看法、做法了，非常接近。那就是先求根本智，然后再发展后德智。我们中国古老的教学都是这样的。那么这种教学的观念与做法呢，现在人是把它否定掉，这非常可惜。否定了这个教学法，那么现在教学法，中国外国恰恰颠倒。这一颠倒啊，给诸位说，根本之没有啊，后德之是更没有。所以今天社会的动乱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有原因的，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智慧的人。有些什么人呢？世之变聪，世之变聪会带给我们很大的苦难，它不是真智慧。世界要有和平，必须要有真正智慧人来指导我们。儒佛教学，我们先讲儒，佛跟儒完全相同，儒家的小学。从此7岁开始上学，上小学。7岁是九外父啊。在从前没有学校，这个大家庭里面，四合院。四合院的两旁，东厢西厢，西厢就是书房，就是教学的场所，所以老师叫西西。他住在西面，西面就是家里面的家塾，小孩念书的地方。7岁呢，这个小孩就跟老师了，就不跟父母了，大概只有放假的时候，初一、15放假，可以到后面去了，跟这个家人见见面，平常的时候都要跟老师。所以老师不但要教他书，要教他的品德，要教他做人做事，跟着老师随时随地要指导他，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通通要教导，那么由此可知，那个教育是生活教育，也就是孔夫子所讲的四科里面是德行、言语。 啊，说话要有分寸，要有尊卑，啊，从小就这样教你做人，啊，使你真正明了五伦十义，啊，就是知道人与人的关系，啊，知道父子的关系、兄弟的关系，啊，朋友的关系、君臣的关系、夫妇的关系，知道的关系，然后知道我什么身份，我应该怎么做法，那叫做教育啊！啊，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世界和平的，社会秩序不会乱的，每个人都能安于自己的本分，都能尽自己的义务职责。啊，除这个之外，读书。啊，读书呢不讲解，只教句读。啊，音念得很正确，句子没有念错，教句读。而且要求的是背诵。天分高的，那现在讲就是记忆力强的，这个课文老师发下来的课文，3遍能够背诵的，这就是天分高的。啊，念3遍呢，这课就能背了。老师规定他要背100遍。啊，天资最差的是10遍，10遍呢？这个扩充啊，这段课文的时候能背，这是天分差的。大概到的时候了，7遍会背，到10遍会背的，这是比根性钝一点的，他要背200遍。勤能补拙啊，要背200遍。所以老师的时候督促啊，念遍数，就是背诵的遍数。这样背下去之后，他一生都不会忘记。啊，所以一天到晚念书啊，啊，大声的念，念的时候要老师听得见才行。啊，老师听不见不行，要老师能听见。啊，这是训练什么呢？现在人不懂啊，认为这种教学法，这死读书，这书念的有什么用啊？他不晓得，这是我们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，修根本质。小孩呀，尤其是聪明的小孩，你不叫他这个念书，他就胡思乱想啊，就成天打妄想啊，想着怎么去玩呢？叫他这个念书，把他的妄想念掉，让他能够得定，能够收敛。啊，所以从7岁到12岁，这是小学当中，差不多4书5经，天分好的念13经，注子不能完全读，是选老师来选一些来给他读，通通都念书。都那么的会背，啊，都不会忘记了。中国古人，要用现在来讲的时候，那也是很有科学的头脑。啊，古时候印的书，有一定的规矩，所以说，不管是中国哪个地方刻的书，你要是讲《论语》，第几行？第几页、第几行、第几个字，通通是一样的，绝对不会错的。啊，这个就是符合科学的精神了。啊，他的书是一页，就是一面10行，一行20个字，不管哪个地方刻书的时候，通通都守这个规矩。所以不管哪里刻的书，你说第几行、第几页、第几行啊，大家都知道，凡是念过的他都晓得。 他统一啊，不像我们现在印书啊，每一家印的行数字数不相同啊，必须要注明是哪一个这版本，啊，哪一家数据出的是第几版的，你才能找到这个参考，没错，否则的话，就说他另外一家排的版，他就排的不一样，页数行数都不相同，啊，所以古时候刻书啊，这统一的。那么到12岁的时候，中国那个时候12岁啊，就像成年人一样，都很有规矩、很有礼节了，一举一动就像大人一样啊。哎，不像外国是小孩很天真的那没有了，确实是很规矩的，像个大人。这13岁呢，就上太学。中国没有中学，只有小学，太学就是大学。大学里面这个上课呢，就跟小学不一样，小学全部注重背诵，学的生活教育；大学的时候是讲求厚德志，啊，厚德志讲要启发他的智慧，研究讨论。啊，从前印刷术不发达，书籍不容易得到。太学里面，老师上课对学生，老师没有书本，学生也没有书本，为什么呢？都背得很熟了嘛。老师说第几页第几行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都知道啊。所以是上课的时候带书本，哪有这？那不是笑，把人笑死了，那不带的呀。所以往往有些老师上课不在课堂。因为他学生不多，学生大概就一二十个人，啊，一个老师的时候带一二十个学生，旅游啊，游山玩水呀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啊，去玩了3个月，啊，回来了，那是学生的时候要替老师，伺候老师啊，老师坐车，学生要替他驾车，要挑起好的酒菜。啊，走到哪里是一路玩到哪里，讲到哪里，3个月旅游回来了，这个课程圆满的毕业了。读书落啊，真落啊，哪有像现在念书苦死了？哎呀，一天到晚都要跟念大学，还要背一大堆书的时候，苦得不得了啊！所以我学了佛之后啊，真是幸运的。为什么呢？来生呢，叫我做人我怎么干？你看念书多苦啊！从前做人还可以啊，做人真有乐趣啊。现在做人苦死了，从念幼稚园就苦啊，苦一辈子都苦不完呐、啊。这个人不能干了、啊，不能当啊。这个要觉悟啊，要把事实看清楚啊。啊，所以古时候教学就真好，你想想那种方式教学的方法，那个教学的制度，啊，绝对不是我们现在人所能想象。所以他是先教你修定心，真正的清净心。那个老师讲的那些经文，听了会开悟啊！啊，我们佛门里面，一出家，或者是在家初学，叫5年学戒呀，啊，就是5年基础的教育。那个戒不是戒律，是老师的教诫。这前面我跟诸位同学说过了，啊，这个5年是什么呢？是工作，就是为常住啊服务，啊，常住派给你的工作的时候，新来的要照顾这个学长啊，初学要照顾学长啊，你要做事情，分配给你工作，这是修福，啊，然后教你什么呢？教你背经。啊，背经是修慧，不讲解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头5年，讲堂没有你份的，你没有资格到讲堂听经啊，也没有资格到念佛堂去念佛啊，啊，禅堂的参禅都没有资格，你就打杂做粗活，啊，你做这个，啊，这个寺院里面，他主修的经典， 你一定要在5年当中把它背完。啊，你比如从前学天台，天台要背三大部哎，那5年要完成的。这三大部是《法华经选义》，智者大师讲的，《法华经文句》，摩诃之观。啊，你学华严经要背华严经哎，啊，所以到讲堂去听经的时候，老师也没有经本，学生也没有经本的，啊，说，啊，所以到讲堂去听经的时候，老师也没有经本，学生也没有经本的，啊，说到这个经的第几页、第几行，你都要知道，你有这个能力才能够进讲堂听经，才有资格。哪里像现在讲经的时候发给你经本第几行还找不到？啊，所以从前那个教学那真的是好听。你看古人讲的四时读书落，那是真落，但这不是假的，那真落啊！现在读书都苦啊。啊，所以我看看现在的社会啊，来生就说人生我都不要，不能做人了，太苦了。哎，古时候那个人可以做啊，现在的人不能做啊，太苦了。啊，那么这就讲的是精进。啊，先是精的，专精一门呢。使自己的戒定慧三学的基础啊，成就。啊，这个成就就叫做根本智。啊，根本智实在讲呢，就是清净心。啊，心里面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心清净的，清净心能生智慧。啊，然后这第二个阶段就是参学。啊，参学的目的呢？那就是光学道文，啊，这是成就厚德智，啊，是在说《华严经》，善财童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啊，所以《华严经》实在讲是佛门里面的最圆满、最完整的一部教科书，啊，这个过去弘一大师。他教戒初学，就是教人从华严经入手。啊，他特别介绍的是华严经疏钞。啊，那的确可以能够收到啊，事半功倍，收到这个效果。啊，华严有最圆满的理论，有最殊胜的方法。后面呢，还以善财53位善知识做给我们看，带表演的。你这种教科书到哪去找去？我跟方东伟先生、方老师说，《华严经》是全世界啊，古今中外的最圆满的哲学概论。啊，他老人家学哲学的，啊，他以后他在这个辅仁大学博士班呢。讲华严哲学，啊，非常推崇这部书。后面带表演的，你看，任何是个世界上这些典籍好的东西，没有表演，没有是做给你看的，啊，华严后面做给你看，啊，怎么样把这些理论方法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？那就是53参了，啊，53参。善财童子最初亲近的是文殊菩萨，他分本末二会，本会文殊菩萨会，末会呀，啊，是53位善友会。本会里面修的什么？是根本智，就是5年学界啊，成就根本智啊，成就三学的基础。末会53参是成就厚德智， 也就是这个全智啊，善巧方便的，这日常生活当中啊，所显示的智慧。那么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你去看他们的身份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通通都有。啊，那表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接触社会啊各个层面，遇到种种的人，他把它分成五十三类。啊，一个真正修学大成人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面对着现实社会，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？来修学，真正是了不起啊！啊，那个经典是活活泼泼啊，殊胜之极啊！可惜这个经典波头太大了，讲一遍很不容易啊！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刚学佛，对于华严，对于这个清凉。信悟到基础啊！清凉一生讲五十遍呢，我那个时候也发心，希望我也能讲五十遍呢。啊，愿虽然是有啊，语言不足啊，这个语言就已经没有机会呀。啊，我虽然愿意讲，没有人愿意听呢。这个五十遍要怎么讲法呢？一年讲一遍。怎么讲法呢？一天讲8个小时，一年一部经圆满。谁肯一天来听8个钟点，听一年？没有人的，一个也找不到。一天讲4个小时，2年圆满；一天讲2个小时，4年圆满，不容易。我在台湾，台南的开心法师，每一次碰到我，法师啊，你要讲华严经啊，你不讲以后没有人讲了。我说我知道你的好意啊，啊，我很感谢你。我说我将来一定会讲一遍，啊，讲一遍是留一套录音带，啊，没有人听没有关系，我对录音机讲。啊，我不再到世界上乱跑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讲。啊，我想我现在这个体力啊，一天讲4个小时不成问题，2年可以完成。啊，这个一部华严经至少要3000个小时。啊，那么这是讲的比较精简，还不能详细。啊，不能像我过去那个讲法，我过去大概讲了有2700-800个小时啊，才讲一半的，所以现在不能像那种讲法，那个讲法的时候太耽误时间，啊，所以比较讲的简单一点，简略一点，3000个小时完成，那么要是连一个小时的录音带就是3000个啊，3000个袋子。啊，确实非常之好。如果真正发心，将来要学讲经、弘法利生的，华严是一定要学。啊，这个是佛法的根本法门。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换句话说，任何小部经呢，你虽然去学习、去讲呢，很难有深度。啊，那么这是不能够。避免的，一定要认真学习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要依教修行，戒心相应的，啊，这才是一个真正善知识。啊，所以，我们从华严善财童子这个表演，就知道心是一门深入，然后再不学多闻。这个是修学的次第，我们中国古人的教学跟佛门的祖师大德呢，通通都是 用这种方法。那么现在的颠倒了，现在一开头啊，他就不学多闻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啊，开头这个涉猎的多了，他就胡思乱想。啊，经想啊，佛在这个经上讲空，那个经上讲有，到底是空是有啊？怎么佛说话就互相矛盾呢？到最后连佛经都怀疑了。就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很多，他不知道佛说法的意趣，啊，所以你们同学如果想真正有成就，啊，我在此地奉劝你们一句话，这个我不怕得罪人，为什么呢？我得罪人是必然的。对你们有好处，你们呢只跟定印海法师一个人学，只听他一个人讲经。哎，你听两个人讲经就两个路线，听三个人讲经就三岔路口，你就无从学起，这个是麻烦事了。等到你在应劳坐下了，得根本知了，然后再去参学。什么人讲都可以听，什么书都可以看，为什么呢？你有能力辨别真妄，又有能力辨别邪正，又有能力辨别是非，你所接触的一定成就你的智慧，绝对不会动摇你的信心，不会把你带入歧途。有这种能力，老师就放你出去，你可以参学的。你不必再做这回事了。没有这种能力的话，就跟定一个老师啊，没错啊。啊，我跟李老师的时候，他限制那么严，那真是爱护我，怕我在外头乱听乱看呢，啊，不能成就啊。所以这叫做谨记。啊，才会有成就。啊，那么从精进才能够得到禅定。啊，这个禅定是广义的禅定，不是狭义的。啊，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六度里面禅定，如果连到想到禅宗里面讲的禅定，那错了。中国六祖能大师所传的禅定，不是六度的禅定，而是六度里头的般若波罗蜜。啊，你看《坛经》，一开头这个第一章，啊，六祖大师就说得很清楚：大众总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所以它是般若波罗蜜，不是禅定波罗蜜。啊，但是。般若波罗蜜是从禅定般若蜜里面生出来的，没有禅定哪来的智慧？啊，那么从精进，精进我刚才跟同学们报告过了，专精，光学，专精是定，光学还是定。那是高级的禅定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通通都在大定之中。那就像《坛经》《禅定品》里面所讲的，六祖大师解释禅定的意义。什么叫禅呢？说在六祖是从《金刚经》开悟的，所以。他通通引用《金刚经》的经文来解释，禅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讲的不取于相，外不着相，这叫禅呐。定呢，内不动心，啊，就是经文里的如如不动。 不是叫我们六根不接触外头境界，你尽管去接触，接触怎么样呢？接触的时候，我不着相，我不动心，这就是定。定慧本学，你们如果要有了这个本事，你可以去逛墓，可以看电视，可以去跳舞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定慧双修啊！你在这些热闹场合当中，外不着相，内不动心，这是修定。外面境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是修慧。所以那个时候修禅定呢，就不是盘腿面壁了，就到处去游览了，去逛去了。那是要修禅定，修般若波罗蜜，修智慧。啊，你问我这个世间相，我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是慧。虽然样样都知道，心里完全不动心。啊，完全没有啊，放在心上。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定。定会应用在生活上，啊，从早到晚，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是定，通通是慧，这个佛法就得到真实受用了。啊，人学佛的好处就在此地啊！啊，人有定，心是清净的，对于任何事物看得透彻。看得清楚，你处理就不会有一丝毫错误。啊，用人不会用错人，处事不会做错事，那哪有不圆满的呢？啊，哪有不成就的呢？啊，我们今天用人用错了，事情做错了，想错了，看错了，没有定，没有慧呀。菩萨在世间自己修学，帮助大众，就是自行化他，都遵守啊这六个原则。啊，般若我就不需要说了，前面呢根本之后的之就是般若波罗蜜。啊，那么再要跟诸位解释，就是波罗蜜。波罗蜜是梵语。啊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就是究竟圆满。啊，每一样事情都做到究竟圆满，这叫波罗蜜。啊，布施也圆满。啊，这个圆满。不是说我要布施多学多少财，我要教多少人，不是这个。那这样永远没完了的时候，哪能够圆满？那什么叫圆满呢？兼贪之心没有了，就叫圆满。所以。布施度兼贪呐，这个贪嗔痴是三毒烦恼，是烦恼的大根大本。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心，没有坚定心，自己有的绝对不会吝啬，啊，不会有舍不得这个念头，没有的绝对不起贪心，我想。得到这种念头没有了，布施度就圆满了。啊，持戒度恶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这个心里头啊， 对人对事一个恶念都没有，持戒就圆满了。啊，所以你要晓得他对治的是什么。忍辱啊，是对嗔恚的。啊，一切逆境里面不生嗔恚，我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精进是对散乱的。啊，今天都懈怠，啊，懈怠也是大病啊。放逸、懒惰、懈怠，人都想偷懒了，这是大毛病。自己如果有这个毛病，要想方法对治。那就是用的精进，用什么方法精进？那要想种种方法来逼迫自己。啊，我当年选的学讲经这个方法了，就是对治懒惰的。啊，我有聪明，有智慧，但是很懒惰。啊，我在学校念书，说起来的时候你们都会好笑。我在学校里面考试，从来没有考过70分的，但是绝对不会少过60分，有这个问题。考卷一拿来，题目做几道，算一算够60分了，60分怕考不住，再加个5分，有65分了，交卷，第一个交卷。我是干这个的。人家考试啊都在那念书啊，我是白天看小说，晚上看戏，所以我那些常识比我的同学们都丰富。啊，书为什么不要念呢？我只要在考试前10分钟把所考的东西看一遍，保险及格，这就不念书了吧？书还有什么好念的？这不念了。所以假如遇到从前私塾的老师，那我会很有成就。这现在学校老师，我就什么成绩都没有了。强记啊，记忆力只能记3天，3天以后都忘光了。啊，所以应付考试是绰绰有余。啊，我也不要什么前几名，也不要好分数，不要，哎，年年及格就行，对家里有交代。家里父母看到这，一念升级，升级就行了，目的就达到了。不是喜欢的功课，就根本就不理会。啊，我就是这么个念书人。啊，所以以后这一学佛的时候，这就想到这个精进了，那就逼着说讲学讲经。学讲经很辛苦啊。为什么呢？骗老师很容易啊，那我有本事啊。那个讲经听众那么多，骗这么多人可不容易啊。这个没有法子啊。我在李老师那里学经呢，最初第一部经真的要用40个小时啊，到第二部经的时候呢，大概20个小时就够了。真辛苦啊！啊，听经之前要准备，要预备。啊，我看一些注解，那都是老师指定的。啊，他先看，看了之后啊，听他讲。啊，我不是听他讲的内容，我听他的方法。我揣摩他为什么这么讲， 哪些跟古人一样，哪些跟古人不一样？如果我讲的话，我跟他是不是一样？我揣摩这些，所以我学的全是好东西。啊，那个听内容，那注解里都有嘛，那以后不要听了，不要听。啊，听他的思想，听他的想法，听他表达的方法，我听听，所以跟人家听的完全不一样。啊，我讲的时候，我是个怎么讲法？那细细做个比较，它的好处在哪里？它的缺点在哪里？吸收它的好处，改正它的缺点，那我就超过它了吗？我今天教学生也是如此，教他用这个方法来听，把我的优点采取，我的缺点改正过来，你就比我高了。啊，将来底下21世纪这个时代，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要混乱，很难应付。如果他的智慧善巧不超过我的话，他应付不了将来这个时代。啊，所以学生的时候，无论在德行、在学问、在技巧，都要高我一等才行。我要的是这样的学生，啊，不如我的我不要，跟我一样的我不要。啊，所以这是为整个佛法来着想，要向深远处去看。为利益一切众生来着想，啊，这叫改进，啊，你改掉它的过失，那你就是进一步了嘛。啊，这个是对治懈怠的方法了。啊，我现在呢，又要发个心的时候。来讲华严，来教学，否则的话又懈怠了。啊，这个经讲了这么多年了，现在叫我讲一部经，我可以不要预备呀，白天陪你们去玩的。哎，到讲台上再翻开来，哎，经文还没有念，但是我能讲。啊，所以呀，就不要念书了。就又懈怠那么带这个学生呢，就不能懈怠了，为什么呢？总要做给他们看看嘛，否则的话，叫他们一天拜三拜拜佛，我自己不拜，那这个学生不服气啊！啊，叫他们念书，我自己不看书，他们也不服气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要带头，啊，要做个样子。给他们看看，这不认真也得做个样子，那还得要，这就是避免懈怠，避免放逸，啊，我们佛门讲依中靠中，啊，跟大家住在一起，啊，彼此互相监督，啊，才不至于懈怠堕落。禅定度散乱，般若度愚痴。啊，愚痴就是无明烦恼，这个三种烦恼，见思尘沙无明，是最细的，啊，最难断的，啊，这个视知变聪。不能断愚痴，不但不能断愚痴，连禅定，就是连清净心都得不到。所以视知变聪啊，八难之一啊，难就是障碍啊，那不是好东西啊。啊，所以什么叫聪明，什么叫智慧，一定要辨别清楚。我们学佛的人不要聪明，要智慧。啊，这个是应当要晓得的。啊， 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这一次讲座这还剩下2天了，啊，2天，我想的是把《无量寿经》的，给诸位做一个简略的介绍，啊，使诸位真正能够认识这部经典，认识这个法门的殊胜，啊，好好的跟印老来学习，啊，今天时间就到。我们讲到此为止。